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同网友去打边炉都冇错嘅，即系讲下喂阿杰斯， 系眨下眼又一个礼拜， 又一个礼拜啦。咁我哋录音系星期五啦，咁样啊。咁星期啊，啱啱个星期六咧，就同啲约咗网友去阴街 睇到，系啦。 咁食嘢打麻雀，咁啊。 同阿达 Vinci 兄啊， 咁阿同阿汤啊，咁样啊，阿汤仲有一个咁样，我唔好记得名啦，之后不嬲唔好记名咁啊几好嘅，但系好可惜有一样嘢咯，就系、是、一个赢钱，一个输钱咯。输钱嗰个梗系我硬系觉得佢好冇瘾啦，系嘛？赢钱嗰个就 唔系，我睇到条 friend 话阿达 Vinci 话佢好似即系佢话佢有你哋教佢打嘛， 买马啫， 跟住买马嘛，但系通常都系第一次打咧，通常都赢噶。 唔系噶，另外嗰个咪输咯。我有两个网友去啊嘛， 成日一成股咧，即系咪成日中孖 Q 啊？会 唔系？但系我觉得系咩咧？系唔识打啊！嗰两个网友都唔识打嘅，咁样我哋打针就麻雀啊嘛，咁啊降咧就收钱啫嘛，即系降。譬如我包咗个网友个降嘅， 系 但佢唔记得保尾牌，小相公企户冇得食，系几大镬啊，大佬！即系本来就我输劲啲，第一场我都输啦，我都好似冇钱赢啦， 系 咁啊！有网友问啦，咁啊点解唔带啲女出嚟？冇所谓㗎，我嗰种嗱，我啲 friend 咧通常都良家妇女嚟嘅，当然除咗人妻之外啦，人妻 sales 妹之外啦，咁通常我都系都有啲我都有一扎深圳嘅女仔 friend 嘅，咁你话出嚟食玩啊食饭啊，咁一定冇问题嘅，咁有啲都系待字闺中嘅，男朋友好都咪有嘅，想沟都可以沟嘅，咁当然有啲系除娘半老啦，同我识咗十几廿年嗰啲，婚都结埋啦，咁样你想即系我带啲女出嚟玩咧，你想沟系可以沟嘅，系冇所谓嘅，咁但系肯出嚟咯，咁当然啦，大家我嗌三条女，我哋夹份请噶啦，你唔好谂住我带三条女，我三条女请我请晒，我就坐喺度戆狗啊，系咪先啱啊？咁我可以即系要检讨下，即系咧，其实咧，我每次上大陆玩咧。我哋一个星期星期六星期日咁上去啦，星期六呢通常我就去 red 啊扣女啊搞嘢咁样嘅。星期日呢就会打场麻雀。咁呢次就调转咗，就星期唔係啊，係丰富咗，係星期六搞嘢兼打麻雀。咁好奇怪嘅。咁本来啱啱约咗去阴街食饭啦，阴街又打自动麻雀机㗎嘛，呢排上一人打呢个自动麻雀机。 好多你慢慢打开咗就唔想即系 唔想洗牌，而家已经系唔想洗牌啦。 系啊系啊， 咁啊打，咁啊你知啦，我成日觉得咧，同我出嚟玩嗰啲兄弟姊妹咧，兄弟啦冇姊妹嘅啊，啲兄弟咧都系唔系谂住打麻雀噶嘛。咁啊，我系觉得有啲兄弟咧好扫兴咁走嘅，唔好意思啊，嗰个 谂成日都要谂住有效啊， 输咗200蚊，仲要夹钱食饭。啊，仲要冇得搞咁样，我对你非常之抱歉嘅，话声俾你听，唔好意思，下次有咩机会再出嚟玩过啦，咁样，即系嗰次同你食饭嗰个咯，咁样啊，得同你讲句唔好意思先，咁啊，你知唔知咧？唔知我以前有冇节目讲过咧？就日节目讲过咧，喺自南俱乐部未讲过嘅，即系自南手记嗰时候讲过咧，嗰时候咁啊，佢CD要买啦，听唔翻啦，咁我。有时我都会尽量讲返我智能手机讲嗰啲嘢，咁即係所以话你 CD 你买唔买得嘅，但係买 CD 系撑我嘅啫 ,ok, 咁农历新年啦会出街㗎啦。 係。 新年头就係沟女嘅好时机。因为呢好多女呢 就是。赚钱洗呀。 唔係新年头。 唔係新年。 新年头。新年头啲女就会好蜂拥嚟深圳。尋金夢㗎嘛。 係。 咁好多新女入世未深。 過咗春節之後啦。 係啦，過春節之後啦。溝女就非常之易嘅。博唔博到另外一件事。但要博女呢 就 我話你聽，梗係年尾啦。個個都賺錢洗㗎嘛。我講得好笑嘢俾你聽。就係講星期六。 咁啊，阴街同我约咗两个 friend 女仔 friend 出嚟食饭，咁啊两个网两个男网友咁样啊，啱啦，谂住会有一 pair 啊嘛，即系出嚟食下饭啊，饮下嘢打下边炉咁样啦。咁我唔中意斋仔，明唔明啊？翻下大陆斋仔咧，我冇面你知唔知啊？ 好寡 啊，好寡噶嘛。咁啊，嗌咗两个靓妹出嚟打麻雀啦，顺便打麻雀，因为佢哋我啲麻雀队嚟噶嘛。咁啊，当然冇搞啦。咁啊，我打到差唔，我食到差唔多咧，阿 sales 已经会打电话嚟啦。 嗯， 我话哎呀，点做咩你嚟咗嚟深圳都唔揾我啊？咁样，我心谂，屌，等钱使啊你，系咪先？睇下醒佢啊，系咪先？咁跟住啊 ，sales 妹都嚟埋阴街食饭啦，咁样，佢啊放得好夜就冇食饭噶啦，佢又陪我打麻雀啦，咁样同我啲网友打下麻雀啦，咁样，咁啊，乜都唔好讲啦。到即係戏肉啦咁啊而家夜晚梗係同佢出去搵间酒店啊即係溫泉下啦。 係。 咁啊佢即係認識咗佢都有几年㗎啦咁平时又唔会咁讲。咁啊呢次呢佢就话呢我都好鍾意你㗎牛不如我哋一齐啦咁样开宗明义开 年尾就讲呢啲嘢 年尾就讲呢啲嘢啦。跟住我咪话我好坦白啦你知道我贱难一名嘅我真係流精不流情啊流精不流情啊咁我嚟讲嗱我都鍾意你嘅我唔会话屌你我執劑你嘅啫咁样讲啊啲饭盒嚟㗎嘛。我一个月嚟搵你一两次啦就算啦因为我唔系成日嚟深圳啦咁困狗佢啦。咁啊都冇嘢啦嘛讲你溫泉完啦、啊。我想讲一样嘢我而家搵咗一间呢几好嘅宾馆。 係。 咁啊 ,158 蚊就过夜啦。即係有兴趣 PM 我啊我话你喺边间啦喺东门附近嘅。 咩好啊 双人床。 係。 即係一张过啦。 係。 个价钱就係一晚就158啦。咁就係玻璃浴室。磨砂玻璃浴室。咁 新新正正， 新新正正平面电视 系， 咁就够啦 ，OK 啦。 咁床头又有摆埋嗰啲你讲啲震蛋啊，有震蛋啦、啊，有袋啦、啊， 搞夜房 啊，咁样乜嘢都有噶啦。咁个好处系咩咧？如果你夜晚三点钟去咧，系可以瞓到第二朝三点， 系 十二点钟啊，夜晚十点钟租房可以瞓到第二朝三点， 系。 如果朝头早好似我哋有时咧同啲网友咧玩到五六点咧。咁就可以瞓到第二日嘅十二点喎、 啊。 即係你可以租成三十个钟头喎。如果最夸张係可以去到咁喎。咁、价钱又唔係贵喎又就脚喎。 平喎算係平。 158蚊。咁、我会讲价通常我讲平8蚊嘅咁150啦咁样。咁间酒店或者值得推介嘅。喺东门附近。咁OK 嘅喺东门酒店附近嘅啫。讲返宾馆就可以去海外可以一试嘅。如果想因为我唔方便开名一开名太多人去呢间酒店就嗰间宾馆就俾人冚㗎啦一定係㗎啦。咁我只会 PM 我留个地址俾你。但都係啦我就成日最驚用嘅一讲咗俾网友知呢啲网友去晒呢咁到时我又有要搵第二间好大镬啊话晒俾你听。 係 咪先。即係我係先讲话啦咩年尾呢人等千世。今日星期五啦星期四呢我帮阿老师推緊咪嘅时候呢人妻打俾我问我星期六上唔上去咁我考虑中啦我同你讲。咁今日星期五啦咁我搭车返某台嘅途中呢 ,sales 又打电话嚟问我听日落唔落去。我觉得真係年尾呢啲女呢真係 好踊跃㗎。 好踊跃㗎。 係呀。 天使等到非常。 我个大陆电话同你差唔多咗。但是我就不断咁收短信囉。就即係上海嗰啲又問我去唔去啦跟住有一個喺溫州又問我去唔去啦跟住喺長安嗰啲又嚟呀支線呀我都唔知去得邊度 唔係你有咁多有咁多精力啫 吓 你冇咁多精力啫 冇、 你首先你事無繁忙你睇電話係咁響㗎你啲係咪先你仲要去见老细啦咁又即係做鴨啦见老细你係做鴨啦你玩嗰啲就唔係鴨啫係咪先。 係啊 你又要做鴨又要做工作嘩你真係辛苦。 咁我呢两个礼拜就枕住走咗好多地方 啊 即係又係我就又喺长安啦、又喺上海啦又喺台州啦 讲喺长安。 又喺温州啦。 长安一条 长安通返晒啦。 开返晒啦。 开返晒啦。咁 我哋个团 系啊，佢个团就我谂随时可以噶啦。咁啊，头先同你商量过啦，因为即系夹啲时间就，譬如你开头就话，你话不如好唔好礼拜五嘅夜晚，因为事完就系我哋通常我同你就系、我哋两兄弟就星期五晚就做完晒节目，咁但系然之后就可以上去啦。当然，咁但系我就觉得星期五晚咧，如果咁夜上咧，因为我哋都可能搞到十一二点啦、再上去长安咧，喂。即係已經冇咩食㗎啦咁夜。咁、我就覺得我就提議咁樣囉。即係如果係呢其實就唔好係禮拜五囉。就睇下係我諗係即係係返一二三四嗰啲時間啦。咁我就建議唔好喺呢度講實個時間啦。 係啦。 即係嗰啲係大為咗大家安全理由。咁、就我諗就阿 CEO 你就即係定咗個時間。定咗幾號咁然之後係啦你就 PM 你又同各位兄弟聯絡 嗰幾位啦 然之後就係啦我哋就 PM confirm 個時間咁跟住然之後就上嚟囉 即係好簡單啦呢、這個星期你仲可以 PM 我嘅係咁我仲未抽啊因為到時我就會將啲名寫寫出嚟自己抽一次自己玩抽獎 啦咁總之就呢個月應該可以成行嘅 呢、這個 就喺長安就係啦因為即係嚴打完咗啦咁啊啲場就好旺啊 開 呢個禮拜好犀利啊啲人好似好多好似餓狗咁樣。即係個場都爆到。 係咪而家又係做緊無制服嘢 暫時就未係無制服。咁我呢個禮拜我有一晚呢就去咗蚊蚊魅力啦。咁就啲女生返曬先啦起碼即係大家又着返就算唔係無制服都着返啲靚靚嘅衫啦。咁就跟住就因為嚴打咗咁耐啦梗係要搞啲花神啦。咁又有呢個有 抽獎 跳舞有跳舞啊有 dancer。咁啲 dancer 幾哇啲 dancer 仲正喎嗰晚我哋入嚟我哋房有兩條女就仲靚仲索過坐喺我哋嗰度。 貴呀嘛嗰啲嗰啲搞佢已經好貴呀。 我諗係啦但係就我有個 friend 就已經蠢蠢欲動啦。咁就但我諗就 你啲 friend 大把貨 要溝嘅即係我諗係要少時間又要去咩㗎咁但係嗰兩個真係搞得過嘅咁佢就 唔驚呀年尾呢大千使呀 係呀係呀係呀咁所以就我諗遲啲又有下文嘅咁就我哋係囉咁起碼有舞跳啦即係有得睇跳舞啦咁就好 hot 下㗎去跳嗰啲都即係連你條褲都同你剝埋 㗎 好誇張㗎咁所以如果即係我哋下次上去嘅時候咁睇下仲有冇得玩啦 即係多條底褲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直情係有少少強姦嘅感覺、 okay. 我都差啲俾人搞埋咁仲有啲桑拿場啦全部開返曬啦咁我嗰晚喺長安就其實幾得意嘅我就喺即係嗰晚喺蚊蚊魅力啦咁就跟住我又係即係劈到好犀利啊！咁即係 唔係話你通常冇咁曬咁通常唔搵老細上去㗎嘛唔使練 唔係呀嗰晚係即 係 成班六七個人到啦連埋我成日提嘅一個老闆啦咁、我即係總之因為嗰晚又係同啲女劈得好誇張啦總之就咁已經走嗰時候又係已經半條人命啦咁跟住就我冇帶女走喎咁返到我房啦咁我而家住緊嗰間酒店啦因為我有兩三間酒店咁我而家又住過另外一間啦咁我住嗰間酒店呢佢本身就隔離有桑拿㗎即係阿卡魢兄就嚟過啦即係我哋其中一個朋友係咁佢就知道邊度啦。 卡魢兄就輸咗200蚊呢有冇下文嗰個真係非常之對唔住話。 係咩就係佢呀。 非常之對唔住。 好、oh, okay. okay. 卡魢兄就知道我住邊度啦。咁呢就隔離因為而家通返啦有桑拿。咁嗰晚我就返到房一條友。咁我已經揈下啦。但係唉死啦又悶悠悠一條友。咁成已經兩點幾啦。咁唉打電話過去桑拿嗰邊啦。因為直情係睇埋酒店範圍㗎咁跟住就喂唔得我話搵條女嚟幫我揼下骨啦咁都好啦係咁咁價錢四五六嘅啫咁但係呢上房佢要加100蚊嘅咁跟住咁我執咗件五嚿水啦中價咁跟住然之後呢就上到嚟啦咁但係嗰條女就好細㗎傻妹咁咁好啦我哋兩個因為我又已經 wing 下係不醒即係我都已經有少半不醒人士。跟住呢就兩個喺間房度就傻鬥傻啦。到最後呢就係點呢咁大家沖好曬涼咁就即係大家都一絲不掛啦。咁跟住喺張床度咁跟住話唉唔好搞咁多住我話幫我揼揼骨先即係好嘩頭又痛啊好辛苦啊咁跟住喺度練下我已經瞓著咗。 我瞓着咗之后咧，条女又瞓着埋，咁跟住咧，我哋就跟住咧，我仲记得我清醒嘅时候，我就问佢，我就话，我话搞埋做埋我都收工啦，咁佢系啊系啊，我即系用国语讲啦，咁佢话我三点零钟我就收工啦，但系到最后咧，佢又瞓着咗，我又瞓着咗，大家就揽埋一嚿瞓着咗，咩都冇搞过。到佢醒嘅时候，佢问我 K 点啊而家，咁话弟弟。五点半啊，咁样住佢，死啊死啊死啊！我屌，我话第一继续瞓啦，我话瞓醒先再算啦，咁啊，咁跟住然之后咧，就我话大家瞓醒，我带同你食早餐啦，咁啊，跟住咧两我乜都冇搞过，咁但系即系钱我照俾啦， 当然 啦，但系总之就到去一路大家就瞓到朝头早成十点几啊，笑死嘅嗰晚，系傻兜傻，嗰条靓妹好傻啊，好得意啊！咁啊就係咁啦。 你未搞过下次不如啊。 即係奇搞。即係又係奇奇怪怪㗎喎，係。因为真係实在好攰㗎嗰晚係。 咁淨係有冇其他嘢搞啊，去喂、啊、你去溫州係咪？ 我、哦、去咗溫州啦。 溫州城啦、 啊。啊 溫州嘅溫州城。 唔買去溫州。Okay. 溫州城唔去啦，溫州城真係冇咩搞㗎，而家好差劲㗎溫州城嗰啲。咁就溫州城我又係有一晚去咗唱歌囉。唔系温州啊，温州城系啊， 点样玩咧？ 即系唔系，其实一样嘅啫，即系差唔多嘅啫。女就我嗰晚去，即系有人带我去嘅，写我名又唔记得咗。就我带咗女翻房嘅，咁就八九 过夜，嗯 吓， 质素咧 OK 啦。我嗰件就系、是、首先咧，佢话俾我听。佢话系又系江浙嗰头噶，佢都系话俾我听佢系浙江妹，但系我冇乜点问佢系咩咯 ？OK 嘅都。 嗰度八旧同我哋去，如果系东莞八旧咁啊点计咧？质素。 咁如果整体上嚟讲咧，就嗰边质素就我嗰晚去嗰个场就唔错噶，即系拍我谂拍得住东莞啲 大场， 即系大场啦，唔错噶。 消费咧，即系饮酒消费咧。 差唔多㗎咋，我諗都係千零蚊，即係千零蚊個房到囉，即係如果大房一千蚊，即係一千松啲到啦，係呀係呀， 係 呀，因為嗰晚唔係我埋單，所以我又唔好。 嘩，我黃哥唔係你埋單，所以應該搵人你埋單囉。 唔係呀，我話俾你聽呀，即係你認識得我耐就知呀，就算係我埋單，我你然之後事後問返我幾多錢我都唔知㗎。即係我通常係總之嗰張單係幾多錢咪買，我就好少話有 check 呢樣幾多錢呀嗰樣幾多錢呀。 我就好怕 check。我要 check 呀，我真係。 即係呢樣係弊病。 買咗幾錢飲咗幾多。咁下次呢要去呢，我哋都可以同啲網友講下，喂大概喺嗰度玩係玩幾錢呀、 嗯 我要知道價，我自己都唔睇錢㗎。 俾啲時間我啊，我慢慢改變下我習慣。 好啊。 係啊。 咁得兩單。 吓、 啊，得兩單。我有啊，我因為 我去上，我喺上海就食翻我自己啲師傅咯。 哦，啲師傅 就我冇出去， 你唔講得噶嘛？ 我就冇出去玩啦。 嗰件師傅唔講得噶嘛？嗰、啊、件師傅唔講得噶嘛？ 師傅唔講得噶， 講得噶嘛？咁啊， 嗰個真係係啦，你知噶啦。 咁咧就兄弟嗰啲唔為難你啊，話 聲係咯，係咯。咁啊，淨係我喺上海就去過，又去我有一晚都去咗飲酒。 嗯。 咁但係嗰晚就又去翻嗰啲上海嘅騎呢場啦。就我好似同你讲过，唔系冇去过嗰啲噶，即系我就系话系上海，我觉得应该都系净系上海特有噶，就系、是、夜总会形式啦，咁、 嗯、 跟住然之后咧，佢哋嗰啲女咧就叫歌星嘅， 哦， 系啊，冇同你讲过， 搞歌星啊， 唔系好多噶，上海好，唔系嗱，嗰啲咧就真系，如果你中意沟女咧就好好噶，但系咧就我谂你要花唔少钱啦，即系喺上海，嗱我去开嗰间咧就我谂下叫咩名先，嗱唔好讲个名住，我唔系好记得，咁但系其实上海好多呢啲嘅，咁佢点咧？佢就一入到去咧就系、是、一间好似夜总会咁嘅，咁一样有房啦，有房系可以唱卡拉 OK 啦，咁然之后咧就有好多就所谓叫歌星啦。咁咧，歌星咧，男歌星又有，女歌星又有嘅喎。咁咧，男歌星一樣有女人去捧場嘅喎。咁、然之後，呢個係上海特色嚟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然之後咧就有媽咪啦， 媽咪就會我通常玩呢就我有個朋友呢佢就會點呢佢就會call 我哋出嚟食飯㗎。咁食緊飯呢我哋就會喺我哋玩嗰間場嘅附近就食飯。咁呢食飯嘅時間呢媽咪呢就會帶幾個歌星過嚟呢同我哋打個招呼㗎。 咁好 係啊咁然之後打完招呼呢咁就啊乜生乜生乜生你哋慢慢食啊佢同你飲杯酒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啦吹兩句水啦。跟住啊你食完就過嚟啦慢慢咁我哋返去準備先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呢好啦咁去到個場嗰度呢就每人又係有一條女啦其實就即係都係咁樣坐嘅啫。咁然之後開酒飲啦玩色盅啦劈啦咩。 條女幾錢 啊你聽埋先啦。 好 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好啦你嗰啲身邊呢所有啲女呢即係譬如你五個男仔咁樣啦我舉個例咁就有五條女啦。咁然之後啲女呢會不停咁樣出去呢唱歌佢叫歌星㗎佢真係唱歌㗎喎。咁呢台中央呢就有個男人做司儀㗎。咁然之後跟住呢就咁就你就麻煩啦就開始就要使好多錢啦。點使錢法呢就係你當你條女出去唱歌嘅時候呢咁呢媽咪呀、啊、或者啲侍應呢就會走埋嚟啦啊牛哥牛哥你要俾啲支持喎。咁買花籃唔係花圈齋上講花圈咁就買花籃啦。咁呢其實啲花籃全部準備好晒㗎。咁呢然之後呢就大約最少我去開嗰間場啦咁間間唔同㗎價錢最少呢就100蚊一個花籃。咁你咁呢嘩嗰啲 花籃幾大呢 地道嘅上海人我話俾你聽玩得好好㗎。我嗰個朋友呢就真係好誇張㗎。我譬如嗰晚同佢玩啦我通常呢就唉我總之呢就一輪到你條女唱呢你就頭痛㗎。因為佢唔係唱你越玩得耐呢係唱好多次㗎。咁我哋通常呢即係我就第一次咁樣譬如你唔知訂咁樣啊好啦買個花籃啦咁咪一嚿水啦咁好啦一嚿水一個花籃好少㗎咋即係好失威㗎佢即係你知上海人好豪派咩都要咩都要豪㗎嘛。咁好啦咁然之後跟住你條女唱完歌啦返返嚟咁跟住呢就 到啊係 啦 整嗰條女啦 到啊整嗰條女啦。咁啊整個女出去又要俾啦咁你係咁車輪轉㗎喎跟住呢輪到唔使十蘭八蘭又到你條女啦咁你就已經唔係買八㗎啦就會譬如話你話買多個啦買唔係咪咁你後面呢就一唱一支歌呢就買兩三個花籃㗎咁呢嗰啲嗰個朋友我朋友上海人啦佢因為佢請下嗰啲仲豪佢條女每一次出去呢譬如話好似嗰晚咁樣佢條女帶出去三轉四轉到啦佢平均我諗每一次係越買越多㗎我諗佢淨係買花籃呢買咗3000銀到3000以上嘅起碼。 有冇下文呢 佢最吓有冇下文基本上我話俾你聽冇下文㗎呢、這個就係上海特色啦。咁呢然之後呢唱完歌最多係攞個電話跟住然之後呢就走人㗎啦。咁你有冇下文你自己以後嘅事啦。直情係一個溝女。我呢就去過好多次呢啲咁嘅場㗎。我以前我成日譬如話我同我公司嗰啲同事呢成日講呢就話唉慘咪今晚又要去嗰啲場呢真係好大喎。即係同埋係好悶啊。嗰啲女唔樣衰㗎喎好幾索下㗎喎。咁即係著到又係即係好性感啊。咁但係呢你就算渣渣摸摸佢都唔係好願意 㗎 即係係好規規矩矩咁玩㗎即係好似以前好老式嗰啲咁樣 呢即係配合我哋一陣間嗰個懷舊片。 呢啲場呢就喺上海呢而家就仲有好多咁同埋呢你就可以搵到喺呢場呢你可以搵到地道嘅上海妹做呢啲歌星㗎咁同埋呢就係點解我要話俾你聽你頭先問個問題就話點解佢哋唔出去即係唔冇下文呢 我明 白就因為我話俾你聽地道嘅上海妹呢喺如果喺返上海搵食呢佢哋係即係非必要呢大部分啦、非必要佢哋都唔會出街㗎。因為佢哋覺得係面子問題㗎。我識好多上海妹做呢行呢即係佢哋覺得就係如果我真係想奮真去做呢我就會離開上海。就唔會喺上海做㗎。咁佢哋咁樣已經搵到食㗎。因為呢啲場呢有市場㗎喺上海。地道嘅上海人會去啦。同埋呢架仔好鍾意去架仔又係好覺得好好玩㗎因為架仔呢就好鍾意即係去到成班人吵一嘩咁跟住然之後呢你知呢架仔一飲大略幾杯呢就開始癲得得咁樣啊又玩又即係又佢就好鍾意咁樣玩囉即係佢哋就唔係話一定要嘩今晚有冇下文啊乜乜乜佢哋係最緊要就係 relax 一晚成班友玩到好戰格啊咁樣即係嗰隻囉。咁所以上海係有市場㗎呢隻場。 喔 係咁都係叫夜總會。 我都補充一下啦 因为其实好多咧，你喺苏州，你系搵唔到真正嘅苏州妹嘅。你去呢个四川，你搵唔到真正嘅四川妹嘅。即系同，因为咧，佢哋搵食咧，佢唔会 惊撞到人。 嗱，佢唔会喺自己个乡下搵食嘅，佢衰，难听啲难听，佢衰都系出嚟外边衰。 系啊，咁同埋几得意嘅，你每一次买咗花篮咧，你唔买就真系好瘀噶啦。一买咗花篮咧，咁喺唱歌中间嘅途中咧。佢就會無論佢有咩歌唱咧，佢嗰個司儀好犀利嘅金牌司儀嚟嘅馬佬，佢就會有隻歌咧可以連埋你個名，用即係唱歌咁唱出嚟就，即係多謝啊豪哥點咁樣，係咁樣唱曬成隻歌出嚟，即係就話你買幾多花，咁啲花籃咧係即係你買幾多個咧就好威勢噶，就係咧即係你條女唱緊歌嘅時候咧，嗰啲花籃，譬如你買一個就好瘀啦，就攞一個就動上台咯。咁如果佢哋嗰啲咧買八九個咧，哇，咁就八九個花籃就動曬上台，咁你就好威。 咁呢啲循環再用喎，啲花籃。 循環再用嘅，佢一唱完歌咧，啲花籃咧就會有侍應咧就攞翻落台噶啦。其實不斷都係嗰啲花籃擺曬喺個台側跟噶咋。其實真係好係揾笨柒噶，係好過癮噶。如果即係有啲網友。即係如果想見識一下呢上我有機會可以見識一下。即係呢啲場我諗我即係我所知喺大陸其他地方真係唔會有囉。 但你知道呢啲場玩法太貴。 好慘㗎。 好慘。 你知唔知嗰個感覺係點呢如我同我有個同事就係㗎成日呢就係、是、我試過一齊去過好多次㗎。咁呢就兩條友呢就差唔多一到我哋嗰兩條女唱歌，我哋兩條友就會眉目全情咁你眼望眼，嗰個感覺就係即係個心就 到你啦， 死啦仆街啦，又到你啦咁啊，屌咁咧就攞到荷包乾埋，我哋每次上去就要準備噶啦，即係如果我哋知道今晚又去咧，咁我哋就唱定好多100蚊紙嘅，即係現兜兜係咁就搣出嚟噶，好誇張 啊！喺 Addo 嗰度咧有個網友啱啱就鋪咗啦，都係當然而家你聽緊係星期二。佢又咪话上咗太贵，咁我就俾咗啲平啲嘅消费佢啦方法啦，咁我教佢发廊。 系啦系啦， 发廊打起个机咧45度骨咧8蚊啫。 系嗱，我可以讲下 啊， 我都 可以讲下。 好。 咁你发廊揀啲女开大嘅，都系3嚿水到啫。 系啊，嗱，3嚿水。上海个发廊咧就咁样嘅，上海咧就系、是、上海就是、又系上海特色嚟嘅，即系佢就唔系温州城嗰只，多大部分唔出街嘅。咁同埋咧就随街都有嘅上海发廊，咁就好方便，因为佢其实系方便地道人。咁你讲得啱嘅，上海如果你想搵平嘢玩咧，即系你为咗但求一块嘅话，一蚀嘅话咧，快靓正。就发廊最好㗎啦，仅有一间喺左近嘅。咁呢就价钱大约係8-5蚊到啦。8-5蚊到。咁但係呢就通常都係咁㗎喎。你又要夠硬淨啦，因为呢你通常一入去嗱佢呢就门口呢就会坐晒好多好性感着晒好性感衣服嘅女仔啦。后生嘅多数都。咁多数都啲女其实多数都係江浙一带嘅女嚟㗎，譬如温州啊嗰啲咁嘅女啦。咁跟住然之后呢就一入去自己揀啦，揀咗件入房啦。咁但係呢就好快㗎，唔使10分鐘到呢仅有一条女就走嚟啦。先生使唔使整个双飞啊咁样。跟住呢如果你话制咁冇问题嘅，咁你鍾意贪过瘾你咪整两件囉。但你整完第二件嘅时候呢唔使5分钟呢通常就到第三个嚟。喂先生整多件啊三飞嚟咁样之如此类。咁所以有时如果你冇即係我哋呢哎得啦，我通常呢如果我去呢就会系一揀咗女呢我话啦望住其他嗰啲 仔 唔好入嚟啊 唔好入嚟啊。 总之我今日睇一件就算㗎。係 喇。 真係好烦㗎其实係。咁同埋呢就咁你话啲环境点样呢，环境大部分呢就都黑黑暗暗啦。 係啦定係啦。 咁就有啲呢就会有张有啲就会有床嘅豬肉台嗰啲床。间间唔同嘅。有啲就会係凳嚟 嘅。 咁然之后呢就有啲呢佢就会系仲有上一層咁跟住然之後呢大家就拉鏈啊諸如此類啦。咁其實又係講嘢大聲啲都會聽到啊諸如此類嘅。咁點講呢即係隨街都有嘅。咁如果我可以 suggest 下俾大家就係呢如果係你想搵好啲嘅呢記住 一条路叫商洋路啦，即 系好啲起 机咧， 起机系两嚿噶啦噃，吓起机 系 两嚿噶啦， 系啊系啊，系咯，旧嗱佢会你一定要讲价噶，即系有时咧有啲如果佢知道你系蛮毛啊或者香港人啊之如此类咧，佢啲系噏到三四嚿噶， 起机三四嚿， 系唔系咁你通常咪你话？你咪同佢講咁搞錯啊！你開玩笑啊！你估我第一次嚟啊？乜咁 開 翻佢咯？即係佢係亂嚟噶。咁即係所以就係、是、你記住個價錢大約係夠零兩嚿到咯。咁、 啊、 雙陽路咧就嗰度附近咧有幾間都唔錯㗎，即係嗰邊嗰啲平均質素係幾好㗎。即係我仲記得咧早一兩年前咧，我喺雙陽路有一間好誇張嘅玩 promotion 添㗎。咁咧全部咧坐曬出嚟嗰啲女咧著婚紗。着好性感嘅婚纱、哦，即系好有 话听， 好有坚明嘅。 咁嗰啲啊贵啦，肯定。 两三嚿咁样啦。 咁、哦、开大咧，三四嚿啫。 其实你识即系封建游人啦。 系咯。 但系总之即系上呢，因为咧上呢挺上海式发廊咧，就即系方便上海人噶。即系上海啲麻甩佬咧，鬼鬼祟祟咁咧，即系每一日六点零七点钟，你就发觉好多呢啲友咧就蓬晒去噶。咁啊，一好快噶。即系你如果快靓正咁样咧。一個鐘頭之內咁搞掂咁就走人，又方便，即係街坊生意嚟㗎呢啲。 所以呢我話呢上海唔係乜嘢都貴嘅，識玩呢係可以平 嘅。但係上海其他嘅嘢係貴㗎，即 係 係唔抵玩 嘅。係 啦、啊。即係你無論啊沖涼啦同埋唱歌啦。 係啦、 啊。都係貴。 但係你長期去呢好似啲網友咁問嗰個問題咁樣話好貴好貴。嗱而家介紹咗啲平啲嘅地方俾你，但係你上海唔會玩啲咁平嘅嘢㗎。係、okay? 啦、啊、你如果你一場去到嘅，咁其實你都可以去返啲貴嘅場景食嘅， 乜都玩下啦。 係啦、啊、即係我諗如果一般嘅香港人去嘅咪就係、是、如果你去夜晚即係去行山路啊、去新天地嗰啲啊，咁你 我哋買嚟攞你命啦、 啊。你唔係都唔係叫攞你命嘅，我又覺得唔係話 攞我命啦、啊、起碼 差唔到一劑啦，即係你哋預啦，呢、這個就係指標啦。即係我諗落啊，你有本事嘅咪講低個一差五咯。咁我諗即係差五係一個平均價 啦。即係千有千五玩法， 啊、但係好質素嘛。 咁你兩嚿有兩嚿玩法啦，係咯，封建又任啦。封建任人啦 ，OK， 好，轉頭翻嚟再傾下 ，OK。